展览馆，我们一起读书吧。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国童书博览会。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在27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2018高考改革持续深入，如何洞悉高招变化，把握人生机会？ 双一流大学名单公布，高校格局产生重大变化。 打破专业招生原有模式，高校大类招生建成主流。 二三本合并后第二年，志愿选择进一步精细化。 2018年，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日拉开大幕。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你梦想护航。 权威解读高招政策，全面解答必考难题。尽在每晚5点半到7点 FM107.3 教育面对面。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7.3 AM1026 为您双频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分别是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和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首先还是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约谈部分校外培训机构负责人；北京35中启动智成英才计划，中科院专家首席指导；调查显示，我国青少年儿童伤害死亡率呈波动下降，意外伤害是首要死因。好，以下是详细内容。为了深入推进校外培训机构专项的治理工作，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近日约谈了部分校外培训机构的负责人，深入了解培训机构落实四不委专项治理通知精神，开展自查和整改工作情况。在约谈中，各培训机构的负责人表示，将对照通知中指出的6大类问题，建立问题清单，逐一改整改落实，畅通群众的投诉渠道，在法律和制度轨道上开展培训，努力成为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此外，为了深入各地了解开展专项治理的工作情况，教育部已经派出了7个督查组，分赴全国各地进行实地的督查，进一步压实地方责任，确保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工作取得决定性成效。北京35中日前启动了智成英才计划，学校为24名学生现场颁发了录取通知书。这一新的计划项目将致力于培养35中的拔尖创新人才，运用全新的课程方案、教学方式和评价体系。据了解，35中智成英才计划一共包含了2大项目，今年成立的智成国际英才实验班和成立于2008年的6年一贯制项目班，聘请了中科院专家进行首席指导。 暑假是孩子们最开心的时候，也是儿童意外伤害高发的时段。最新发布的《中国青少年儿童伤害现状回顾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青少年儿童伤害死亡率呈波动下降，但意外伤害一直是青少年儿童死亡的首要原因。对此，专家表示，不要把儿童单独滞留在不安全的地带，成年人对儿童加强监护，是防止儿童发生意外危险的重要措施。以上资讯是由晴天为您编辑播报的，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接下来我们赶快邀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北京政法职业学院招办主任关晓霞。关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招生就业处副处长王继新。王处长您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招办主任周威。周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接下来我们邀请出北京政法职业学院招办主任关晓霞。刚才我们从这个片花当中已经大致了解了咱们这个学校哈，和这个政法行政以及安全等等行业相关呢。 对，是。 大致的这个就业方向其实已经明晰了，但是属于咱们学校自己的优势和特色，请关主任再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 好的，我呢来把那个重点给大家讲一下。 划重点。 首先就是第一个，肯定就大家都关注的，我们学校是一个公办的全日制的这样一个专科院校。那么我们上级主管部门就是两个，一个是北京市教委，一个是北京市委政法委。所以就特点很突出嘛，我们肯定是依靠这个政法行业，所以这方面有一些就业的优势。我们学校是北京市首批的那个示范性高职院校，同时也是北京市法院和检察院系统这个指定的司法辅助人才培养基地。我们学校现在有五个系，就是经贸法律系、应用法律系、社会法律工作系、安全防范系和信息技术系。就听这个系的名称也能听出来，就是以法律类的专业为主。那么咱们目前建校到现在大概培养了有3万多名毕业生。那么咱们现在北京市法院系统的70%以上的书记员都是咱们学校的学生。所以这就是咱们学校整体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依靠这个政法这个行业立足北京，面向社会培养这个学生。我们今年在京招生一共是484名。在咱们这些专科院校里应该算是计划比较大的。对对对， 484人。 然后就文理大概各占一半吧。我们这400多计划呢一共是20个专业，那么它大概是分成3大类，就是法律类算一类，计算机算一类，这个安保安防算一类，另外也有一些传统的，比如像文秘啊、社区管理与服务啊，就这种传统的专业也有。所以就实际上学生可以选的范围还是挺广的。其中这个法律类和安保安防类肯定就是我们学校独有的一些专业。 近年新增的一些专业，或者是北京考生报考热门的专业，给咱们推荐一下，捋一捋。 好，我先把那个新增的专业说一下吧。我们今年还增加了一个，真是有一个新增的专业，叫空中乘务。那么这个专业呢，是我们和这个北京广汇精通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来合作的。那么这个公司实际上就是一个业内比较知名的公司，那么他们和大量的这个航空公司合作，专门为他们培养这个空乘人员。那么今年我们首次跟他合作。然后这个当然这个专业啊，就是从我们目前来讲，它的这个就业主要是两块，一块就是空乘，一块其实还有空保。但是空保啊，它对这个学生的身体素质要求比较高。我们前面在自主招生的时候专门招过一个退役士兵班，主要是就给他们培养这个空保，就是空中安全员，我们叫。那么如果考生要报考这个专业的话呢，有一点可能还是要注意，因为它有一个身高的限制，就是你矮了不行，然后高了可能也不行。女生的身高是在1.62米到1.75米，男生的身高是在1.72米到1.85米。所以大家如果选这个专业，因为我们没有提前的面试和加试，大家一定要到我们的那个网站上去把那个关于这个专业报考的要求看一下，符合条件再报考，要不然报考了即使被录取了，可能你后面也不符合身体要求，也没办法上飞机。刚才就是在讲到我们学校特点的时候也讲了，我们本身是法律类专业比较突出。 出。那么最近几年报考比较多的，像比如法律文秘专业，方向是法官书记员。那么实际上法律文秘这个专业我们2000年就设立了，当时是北京市高法指定我们为他们培养书记员，所以成立了这个专业。那么到现在也有将近20年了。刚才也提到了，就是为咱们北京市各级法院培养了大量的书记员。另外还有一个专业是叫司法助理专业，它的方向是检察官书记员。那么听他们的专业方向，就其实可以了解到它的方向主要就是北京市的各级检察院。这是两个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专业吧。另外还有一些其实算是比较传统的专业，学生报考也比较热。比如说像我们那个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学生就业也非常好。像我们那个现在和那个各区的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还有就是各区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都有合作，每年都有很多毕业生到这种地方去就业。第三个传统的专业，第四个传统的专业应该是计算机类的，叫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我们的方向是网络攻防和安全渗透，那么它主要就是学网络安全设计啊、维护啊，还有包括就是防止什么黑客入侵之类的，就这种。它是一个比较传统的计算机类的专业。每年报考的学生还是挺多的。而且这个专业的师资应该也还不错。再下来的那个专业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国内安全保卫专业，航空安保方向，航空安保这个叫什么首都机场班，还有就是安全防范技术专业，也是一个首都机场班，它的方向是民权，民航安全防范技术，这些都是我们比较有特色的专业。 好，接下来我们邀请出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招生就业处副处长王继新。王处长您好。 您好主持人。 欢迎王处长。之前王处给我发了一个资料，里边映入眼帘的首先是一行小字儿哈，想要掌握高精尖技术技能吗？这就是你报考我校的最终理由哈。其实已经给大家拎出了咱们学校的一个特色和重点哈。今天这个节目，借这个节目请王处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咱们学校自身的特色以及人才培养优势，选择报考咱们学校的理由到底有哪些。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位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两水河畔，占地807亩，总建筑面积呢32万平方米，绿化面积达到22万平方米，固定资产总值达到了19.59亿元，目前呢在校学生7000多人，教职员工900多人，是国家公办院校，建校于1958年，是首都职业教育排头兵，是国家首批独立设置的高职学院之一，是全国百所高职示范校之一，是全国职业教育先进单位，国家高等职业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单位，是全国首批百所现代学徒制的试点院校之一，是高端技术技能人才贯通培养改革试验学校，良好的办学条件，完善的基础设施，为学生营造了优越的学习生活的环境。今年呢，我校呢在这个北京市统招这块计划稍微少一些啊，因为我们在自主招生的时候招生这个计划比较多啊。在北京统招这块的现在目前只有10个计划，然后开设2个专业，一个是国际金融专业，一个是会计专业啊，文科和理科各半。国际金融邮政定向这个专业呢，它的培养目标啊，那个主要为北京邮政这个订单式的一个培养，采用校企合作培养的一个模式，定向就业的模式啊。它开设的主要课程呢，有商业银行储蓄业务、商业银行公司业务等等啊。在校内的实训这个基地这方面，金融实训室呢，由银行这个实训室、证券实训室、保险室、实训室等等。可满足呢咱们国际金融专业近200名的学生的这个生产性的一个实训啊。咱们在校外的这个实训基地啊，国际金融专业呢与30余家金融企业建立校外实训的这个基地，为学生提供真实的一个工作环境，使学生能够在真实的工作环境和岗位上进行职业的这个能力训练。对于咱们这个国际金融这个专业呢，是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呢是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北京市分公司唯一合作订单培养的一个院校。这个专业呢是咱们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北京市分公司唯一合作的这个专业。学生毕业呢即成为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北京市分公司的正式员工。国际金融专业呢作为国家示范校重点专业，拥有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先进的教学环境和实训条件、丰富的教学资源。 接下来再来介绍一下第二个专业，会计专业哈。 咱们的会计专业啊，致力于培养服务首都经济建设、服务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在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制造业等高端产业集群中，从事这个出纳、会计、审计、财务等方面的这个管理工作。咱们会计专业这块啊，将来要取到会计电算化证书啊、初级会计师资格证书、金融理财师资格证书。那对于会计这块呢，它开设的这个主要课程呢，就是财会会计、基础会计、成本会计、会计英语、财务管理等等啊等等。那对于咱们会计这个专业呢，它将来的就业呢，主要是各类型的企业、事业单位及会计服务机构的出纳、会计、审计、税务专员、财务管理等工作岗位。我校的会计毕业生啊，受到用人单位的好评，起薪比较高。 看到微信平台上阳光他说，因为咱们学校今年两个专业只有两个专业招生哈，那么估计是不是分数很高才能被录取吧？这个分数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这个它是这样，就是当计划少的时候呢，可以分两面想。可能就是一方面的想法呢，就是说这个计划比较少，是不是分数比较高啊？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这个计划比较少，是不是大家都不敢报考呢？也就是说这个计划的多少呢？现在就是说咱们在报考的时候呢，要考虑到，但是也不能把它作为一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来进行考虑，就是分想法，建议大家报考。 好，接下来我们邀请出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招办主任周威。周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 首先一上来还是给大家先介绍一下属于咱们学校自身的一个特色还有人才培养的优势。 好的，北京社会管理学院的话，它作为目前就是国家民政部唯一的一所那个直属的公办高等院校，现在是唯一的一所。然后它除了开展学历教育之外的话，目前还有另外两个牌子，一个是那个民政部的培训中心，它是负责那个全国民政业务人员的那个业务培训，还有另外牌子就是那个民政部的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这块的话其实是就是民政业务这块的话，对咱们的专业建设的话还是有非常积极的那个指导意义。这块目前学校开设专业的话有15个专业，然后都是涉及到咱们那个民政行业的。目前的话就是用总结的话说的话，就是那个幼老康顾这四个方面。像幼的话就是我们那个学前教育专业，大家也知道国家目前就是放开了二胎，对这个就是学前教育以后的发展的话应该是有目共睹。然后老这块的话就是我们那个老年服务管理专业，这个也是我们目前学校那个首批的现代学徒制的一个试点专业，它的话就是得到了国家的很多的支持，目前的话师资力量也是比较强大的。它除了就是培养那个一线就是养老机构的服务人员之外的话，更主要的是那个对养老机构管理人才的一个培养。对。然后就是康这块的话，就是咱们的那个护理专业，还有那个康复治疗技术专业、康复辅助技术还有那个假肢与那个设计制造这一块。然后那个另外就是顾的话，就是我们那个也是我们的特色，现代殡葬技术管理。可能很多考生的家长听到这个专业，可能都有一些恐惧或者是 不敢报考， 对，不敢报。但是这个的话，就业肯定是。应该是200%保证就业。 200%。 对对，涉及到的那些就是单位的话，都是我们一些那个像公立的一些殡仪馆、陵园什么之类的。对对，他的就业肯定是有保障的。 所以说咱们学院每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基本上都囊括了哈。 对。 幼老康顾咱们分门别类的给大家捋一下。咱们今年先说一下总体的一个在京的招生计划吧。 今年在北京的普招计划总共是214名，其中文科是110名，然后理科是104名计划。其实就我们前期自主招生的那个就是考生的报考之后来看的话，北京的考生对于我们学校的话比较偏向于报考护理专业，然后学前教育以及那个康复治疗这三个专业报考的人会比较多一些。今年新增的专业的话有我们那个公共事务管理专业。其实这个专业的话也谈不上新增，因为它之前是在我们一个那个社会管理就是社会组织管理专业下面作为一个方向来进行招生的。大家可能觉得新设的专业可能在就是师资啊或者是就业上面有空白，这个大家其实不用担心，因为它之前是在那个另外一个专业的方向下面进行招生的，所以说它的师资跟就业都是有保证的。 结合前期咱们助理招生报考热度较高的这个专业的话，像那个护理还有学前教育，因为刚也说了前期报考比较多，所以在后面投放的计划也并不是特别多，所以说希望大家就是在报考的时候也参考一下自己的分数吧。虽然对，虽然北京的考生就是说上学的问题应该是不是大问题，但是选择专业的话可能还需要谨慎一些吧。 学校的师资力量怎么样呢？ 师资力量的话我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吧。目前的话学院有教职工有335人，其中那个中高职称的教师占45%以上，然后有80%的那个教师的话都是拥有硕士及博士那个学位的，然后双师比例达到70%以上，然后就是我们那个有一名教师荣获国家技能人才突出贡献奖，6名教师的话被评为北京市的那个教学名师，另外有2名教师的话入选那个专业带头人，2名教师的话入选专业创新团队，另外还有多名的教师入选咱们优秀青年骨干教师，所以说这个师队伍都还是结构合理吧，然后素质优良，基础理论知识也比较扎实。 老年服务与管理、护理还有这个康复治疗技术专业是探索开设了国际合作办学的项目哈，这方面家长比较关注，请周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这个人才培养模式是怎么样的。 目前的话这几个专业是跟那个日本的一个那个纯马医疗辐射大学有那个合作，目前的话是合作模式的话是2+1，就是在我们学校念2年，对，然后去国外然后上一年，双就是两个学校的那个毕业证都能拿到。然后还有一个我想说一下，就是目前就是我们那个就是有那个假肢专业这块跟那个法国巴黎的那个阿勒贝特一个高等职业学校有那个就是留学生户外留学生的一个活动项目，就是说这目前的话已经开展了2到3年了吧，应该也是在这个时间段嘛，就是法国那边的学生已经过来了，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呢我们这学生也会过去跟他就是有一个就是学生的户外留学生的一个这个交流方式吧，就是说每年大概时间的话应该是有20天左右。 因为咱们学校是奉承这个全面合作办学、全程合作培养，还有这个全员合作就业的这样的一个人才培养机制，所以在这个校企合作方面也为同学们搭建了很多平台。 就是说我们学校目前有3个专业是教育部的现代那个就是学留制的一个试点专业嘛，然后呢是老年、殡葬还有婚庆，这个3个专业的话其实报考学生的话入学以后就可以就是跟我们的就业单位签订相关的那个合同或者协议，就是这肯定是保证100%就业，然后的话也会有，就是说每年的话会有2场就是大型的双人会，也会邀请到就是很多的那个就是比较对口的就业单位，然后来学校来跟就是跟学生面对面的去交流，还有很多专场的那个招聘会都会有。 咱们入学之后会提供哪些资助奖励政策，比如说奖学金方面之类的？ 奖学金的话目前是3级吧，然后是从国家然后学院以及社会，目前的话就是项目的话将近有30项吧，然后最多的话一个学生能拿到20000多的那个一年的奖学金。然后我还想说一点的话，就是我们学校的话因为是民政部的学校，然后的话从09年开始的话就承接那个民政部的一个大龄孤儿的助学工程，这的话只要是符合条件的孤儿到我们学校就读的话免除一切费用，并且就是每个月发放生活补贴以及那个生活用品。 2018高考改革持续深入，如何洞悉高招变化，把握人生机会？ 双一流大学名单公布，高校格局产生重大变化， 打破专业招生原有模式，高校大类招生建成主流。 23本合并后第二年，志愿选择进一步精细化。 2018年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日拉开大幕。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你梦想护航， 权威解读高招政策，全面解答必考难题，尽在每晚5:30到7:00 FM107.3教育面对面。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暂告一段落了。大家有相关的问题也可以打招办的电话进行咨询。我们请出各校招办负责人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联系方式哈。首先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关主任您这边。 我这边咨询电话有2部很好记。一部是89269999，另一部是89269998。那么在那个咱们北京的考生志愿填报之前，到志愿填报这段时间，我们 这个咨询电话一直都有人值班。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我们的咨询电话是87220979和87220709啊，两部电话。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周主任，您这边？ 我们的咨询电话是52649731，然后是52649732，然后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的话搜索北京社会管理学院招生就业，然后也可以联系到我们。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了，我是主持人晴天，精彩稍后继续。 你还没想起来，心里已经有期待，虽然还有伤痛，早已习惯了忍耐。我听见那天堂鸟已开始了歌唱，跑过来又跑过去的风还在游荡。我看见那梦中人走出彩色的房间，远处渐渐升起不一样的照。 房和什么最搭配？ 空调、 WiFi、 西瓜，找个沙发我就往那儿一趴，必须是西瓜， WiFi 世界杯啊。 No No No， 空调和环保最搭配。7月6日起，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中央空调、家用空调、车载空调，怎么使用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让我们一起酷爽一下。 在这里，我们为每一位美丽的新娘实现公主梦。在这里，我们和您一起见证这幸福的时刻。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集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观云阁8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悉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听众朋友，为您来介绍一下本市的空气质量的预报情况。今天白天我市的降雨不明显，气温回升，臭氧浓度升高，受氧污染物为臭氧，预计浓度在每立方米25到60微克之间。全市各地区的空气质量均为3级轻度污染。听众朋友，2018年北京市区两级环保部门执法力度不减，高压态势不降，依法严肃查处检测机构各类违法行为。上半年共处罚违法违规机动车检测场和机构24场次。按照北京市机动车检测机构记分制的管理办法，16家检测机构被环保部门记分，累计37分，处罚金额总计99.5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46%。北京市环境保护局的相关负责人表示，执法队员积极创新监控手段，不断推进管控的科学化，通过加强网络监控，对检测老旧车多且一次合格率高的检测机构进行重点监控，通过分析过程数据、核实环境参数、查看视频录像等手段发现违规行为。记者了解到，执法队员还以不合格